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八集，一时间众人停止了动作，沉默下来。这样的举动让东树明白自己并不是幻听，可是现在什么也听不见。 那个， 嘘，等一下，太医。 明日香竖起食指抵在唇前，风声传来，虚弱的哭声混杂其中，传到东树耳朵里。 什么？不，不是。 东树和明日香对视了一下。 是婴儿。 东树来到阳台，明日香来到他旁边，二人从栏杆处往外张望。 应该不会太远。 对， 二人竖耳倾听，但什么也听不见。 怎么了？ 右侧传来声音，蔡蔡美从防火墙后露出脸来，看来他们顺利进入了隔壁房间。 蔡蔡美小姐，那边的房间怎么样？ 太医从房内伸出脑袋， 布局大概跟你们那边一样。 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也去你那边。 安静一下。 明日香话音刚落，又传来啼哭声，这一次可以清楚地确认方位了，是左边的房间。东树挪到阳台一端，从栏杆探出身子，窥探旁边房间的情况。 怎么样？ 看不到，进去看看。 随后东树对右边的蔡蔡美说， 麻烦告诉我哥，打开那边房间的门，里面有婴儿在。 啊！ 蔡蔡美瞪大了眼睛。东树扑向门口，明日香随后紧跟。刚来到外面，就见隔壁门一开，冲出手持电钻的成灾。 听说有婴儿。 应该是，就在这个房间。 成灾上前，在东树指示的房门前弓下腰，像先前一样将电钻前端抵住锁孔下方。门一开，明日香首先冲了进去，东树紧随其后。房间是一室一厅，与起居室相邻的房间传来啼哭声。明日香打开拉门，东树见他呆住了， 怎么了？ 看向室内，房间正中央铺了厚毛巾，上面躺着一个婴儿。婴儿穿着白色婴儿服，眼睛很大，一哭小脸便红了起来。不知何时蔡蔡美来了，她靠近婴儿，检查室的看了周围一遍，然后小心翼翼抱起婴儿。 小宝宝有点瘦，但很健康，大概三个月大。 哇，是女孩子吗？ 蔡蔡美打开婴儿服下摆，笑眯眯地说， 不是，是男孩。 成灾进来，在看婴儿之前，他打量着房间， 也没什么特别的情况呀，怎么只留下了婴儿？ 想这个问题也是白费功夫，我们连自己为什么被留下来都搞不清楚。 成灾烦闷地皱着眉，随即略微一点头。 那倒也是。 不知何时大家都来了，聚集在房门口。 那小宝宝该怎么办？ 还能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扔着？ 啊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小风挠挠头，婴儿哭闹起来。蔡蔡美慌忙安抚他，但哭声不停。 看样子是饿了，这里应该有奶粉吧。 荣美子进了厨房。 这里就交给现役的母亲和护士好了，人多了反而会碍事，其他人到别的房间吧。 这一晚的安顿地点是203室和204室，婴儿则在202室。蔡蔡美、荣美子和美宝留在202室，其他人都聚集到203室的起居室。成灾环顾众人， 我希望商量一下我们明天起该怎么办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除我们之外的人全部都消失了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或者就像隔壁的小宝宝一样，寻找的话也许还能够发现幸存者，但我的意见是，与其寻找别人，不如考虑考虑我们怎么活下去，这是先决条件。现在还有电，但我们要有很快就没电的思想准备，煤气和自来水也一样，到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，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。 啊， 电会没的。 明日香仰望着天花板，咕哝道： 不如要问为什么现在还有电，供电公司的人应该都消失了。 因为发电系统和输电系统几乎都是自动运转的。 小峰回答了女高中生的疑问： 只要不切断燃料就会供电，但如果发生事故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。 正如大家所知，到处都在发生事故，已经停电的地方也不少，就连这所公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成那样。对于全面停电，大家还是要做足思想准备为好。 嗯，得保证有吃的东西。 程灾微露笑容，点了点头。 确保食物来源是很重要的，至少得掌握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。 我们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吗？ 是有这样的打算。 程灾点头，看看众人。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最合适的，也许还有更好的去处。可是我们发现了婴儿，还有伤员，集体转移并不容易。总而言之，眼前最重要的是创造出安全的生存环境。 坐在椅子上的山西樊雄手按受伤的膝盖，垂下视线，充满歉意。 我问一句可以吗？ 户田坐在沙发里，举起一只手。 请说吧。 不管今后如何，我们都必须一起行动吗？按照你的指示啊。 成灾面露苦笑。 是我通过广播召集了大家，我有责任，所以要充当临时的决策人。如果有人来做这事，我当然可以交给他。 只有我先生当头不是挺好的，有问题吗？ 明日香向户田投去责难的目光。 我没有打算当头。 成灾看着户田。 我也没有发号施令的意思，我只是说出自己的意见，再了解各位的看法。如果还有更好的想法，请大家告诉我。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更好的想法，但我觉得在找吃的之前该做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 求助。 求助？ 程在困惑地重复着对方的话。户田点了点头。 我是现实主义者，想尽可能理性地考虑问题。 我也是。 就像你说的，除了我们，人的确都消失无踪了，但我的想法是，他们并不是单纯不见了，而是存在于某个地方。这么一来，首要任务不是寻找其他人吗？ 光是日本人口数就已经超过一亿了。你是说，这么多人一瞬间移动到别的地方了？ 这比认为他们消失了更现实吧？ 那倒是。 明日香咕哝道。户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： 而且我们对于别的地方不是还一无所知吗？只看到了东京街头的情景，就认准人类消失了。也可能别的地方平安无事，什么事也没发生啊。 要是那样的话，政府在做什么？明知如此却袖手旁观？ 这一点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应该寻找有人的地方，其他人肯定在某个地方。 具体该怎么找呢？ 只有分头去找了，公共交通已经瘫痪，只能骑自行车。 成灾不置可否，环顾众人。 其他人的意见呢？赞成户田先生的意见吗？ 没有人回答。成灾看着东树。 东树，你怎么看？ 我觉得那种事情做了也徒劳。哥，你也这么看吧？ 怎么会徒劳？不是还不知道结果吗？ 从目前情况判断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？只有我们呀，其他地方哪儿也不会有人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只有我们幸存了下来，其他人恐怕已经不在世上，或者已经都死了。 所有人表情都僵住了，但看起来并不像是因为听到意外的话而愕然。东树确信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只是不去触碰而已。身后响起东西落地的声音，东树回头见蔡蔡美站在那里，身后是抱着婴儿的白慕容美子和美宝。奶瓶掉在蔡蔡美脚下，成灾捡起瓶子。 宝宝的情况怎么样了？ 见蔡蔡美没有回答，容美子便说： 很健康，喝了很多奶。 太好了。哎，知道名字吗？ 好像叫永仁。找到了他三个月时的健康检查表，名字的意思是勇敢的人。 永仁，好名字啊。 成灾窥探睡在容美子臂弯里的婴儿，眯起眼睛， 然后再次环顾众人。 啊，之前发生了什么，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，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所以别再随意断定了。我觉得护天先生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明天只要情况允许，我们几个人走远一点看看吧，剩下的人就负责生活保障，这样安排大家觉得怎么样？ 没有反对意见，户田似乎也满意了。吃过便利店的便当，今晚该休息了。203室由除山西繁雄以外的男性使用，山西夫妇明日香和蔡蔡美四人在204室，白木母女和永仁在202室。户田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瓶白兰地，跟小峰一小口一小口对饮起来。太医一边嚼炸薯片，一边看从便利店拿来的漫画。东树走出起居室，进入香林房间看了看，房间里有书柜、梳妆台和桌子等，看来是夫妇使用的。梳妆台上放着开了盖的瓶子和刷子等物品，仿佛此刻正处于使用中的状态。 哎，你在干什么？ 背后有人招呼，成灾站在门口。 你看这个， 东树指指梳妆台， 这家的太太是在化妆的时候消失的。 成灾盯着梳妆台看了看，然后轻轻摇头。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，别下什么结论。 可是， 东树正要反驳，门铃响了。他们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外面站着明日香，她换了一身休闲运动装，不知是从哪儿找到的。 怎么了？ 蔡蔡美小姐不见了，一不留神她就不见了。 东树身后的成灾闻言穿过起居室，来到阳台，东树紧随其后。 怎么了？究竟怎么了？ 胡田惊慌地问。东树和成灾一起俯视仍在处处冒烟的马路，看见一辆自行车正在人行道上远去。 啊，在那儿，赶快追！ 等等，我去，这里拜托你了。 成灾走向门口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